It's 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中国梦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和个人未来前景的美好梦想，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在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基础上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欣赏91 Reading 英文阅读网邱怡林同学给我们带来的中国梦、世界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有美好的梦想，有高尚的追求，有世界的情怀，有国际大家庭的视野，这就是我们有自己民族特色的世界公民，有人类生活的地方就有梦想在飞翔，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是新时代的儿童，立足传统文化，牢记责任使命，从小要为实现中国梦，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而努力学习。今天我们学习和传扬一带一路的全球化倡议，让更多的人了解文明交流史上的灿烂篇章。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你在朗诵、阅读、演讲等方面有一定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能够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大家就有机会呢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是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同学们知道中国哪一个城市的读书氛围最浓吗？北京还是上海还是另外一个城市？好，那么想了解答案的话呢，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在过去的20年里，按人均购买图书数量计算的话，深圳一直排名第一。好，我们揭晓了这个答案，既不是北京也不是上海，而是深圳。 In the past20 years, 过去20年，深圳 has been the top buyer. 这里面有一个 top, T-O-P, 表示说最高的、最顶层的一个 buyer. 因此这个词我们可以放在很多的地方来形容一个东西呢，特别的牛、特别的好。比如说 top student, top student 表示在班级里面的那些优秀的学生哈，叫 top student。 同时呢，像这个 top university 哈，非常顶尖的那些学校，也可以用这个词来进行翻译。那么当然这个词啊，也可以用在比如说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哈，比如说山顶也是可以的。后面 top buyer of books in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books bought per person 哈，每一个人购买图书的一个量哈。好，那么在1996年哈，第七届全国图书博览会哈在深圳举行，当时啊人们纷纷购买图书，因此会场变得非常的拥挤，以至于啊不得不提前关门。 一张老的照片展示了在会场的玻璃门上贴着一个通知，上面写着请明天来。尽管这样，人们呢还不愿意离开。In 1996, when the 7th National Book Expo, 啊，我们讲的是 Expo, E-X-P-O,博览会展览会，前面加一个 Book Expo 表示读书的卖书的这么一个展览会哈，叫 Book Expo was held in the city. People flock to buy books. 后面这个动词大家留意一下，这个 flock F-L-O-C-K 它原来作为名词呢表示动物的一群哈，一堆的那种感觉哈，表示数量特别的庞大 flock, 但这里面呢用的是呢它的动词的这个词性，一群人纷纷的朝哪哪走去。比如说在夏天，人们呢往往呢去海边度假，就可以说 In summer people flock to the seaside, 啊，去海边表示这个数量特别的多。而这里面表示人们纷纷来购买这个书籍啊， flock to buy books, and the venue got so crowded,啊，因此呢变得非常的拥挤哈。这个地方呢用的是 venue 哈，我们讲过了 ,venue, 表示呢一个会议，一个演唱会，重要的一个会议的举办的地方，用这个 venue 这个词，非常的拥挤。That it had to be closed, and the old photo showed the glass door of venue with a poster which says,啊，有一个大的海报贴在了门上，上面说呢 Please come tomorrow, 请明天来。 Even as the crowd didn't want to leave, 啊，不想离开。因此啊，很多的当时的书商们啊，记得那年的书展是非常的成功的。 Veteran publisher remembered that year session was a very successful one, 啊，非常成功的一次呢书展啊 Successful Book Expo。 在那之后呢，深圳又成为了第一个举办读书活动的这么一个中国城市啊，一个城市给其他城市起到了一个很好的引领作用。 After that, 深圳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city to hold Reading Month Events, 叫做读书月这么一个活动啊，英文翻译叫 Reading Month, 后面加个 Event, 这么一个活动，目的非常的简单， To promote reading, 能够呢提倡阅读， Leading the way for other cities, 给其他的城市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引领作用， Leading the way, lead, 引导引领，后面 the way, 一个路啊，一个方法， for some people, or for the city。那么接下来看看今年哈举办的这个书展哈有什么其他特殊的地方。今年的哈为期四天的这个活动呢，吸引了差不多800多家出版社，100多万册图书和427个活动，同时啊还包括一些中国特别知名的作家哈前来这个书展。 The recent four-day event features more than 800 publishers,这里面 feature 哈，表示说具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哈 ，features more than 800 publishers, 1 million copies of books, 100万册书，以及呢427个主题活动，后面用的是 event, including some well-known writer in China。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来买书的这些读书爱好者的这个数量哈。那么这个书展啊，吸引了45万名读者，成为了第一个向读者直接销售图书的全国图书博览会，销售额高达8100万人民币。The Expo attracted, 好，那么吸引这个词 attract, 我们讲过 attract, 450,000 visitors,啊，这里面这个 visitor 哈，也可以翻译成 reader 哈，这个读者。And saw a retail business totaling 81 billion yuan. 那么看一下零售的这么一个额度哈 ，retail 啊，这个 retail 这词我们讲过 ，retail 表示一个零售。同时啊，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一点 ，It became the first national books expo to sell books directly to visitors.它成为了第一个向读者直接销售图书的这么一个全国的啊图书博览会。以往的我们说这个图书博览会啊，它可能只针对一些渠道啊或者一些图书的经销商进行销售。除了刚才讲的一个特色之外呢，在本次的这个书展上啊，读者啊可以用智能手机来购书，同时还展示了一个智能书店的一个模型。At the expo, readers were seen paying with their smartphones, and a smart bookstore was showcased. 另外一点呢，书展的这个主场地呢，变成了一个大约5万平方米的一个大的阅览室哈。 The main site of Expo was turned into a grand reading room. The grand, G-R-A-N-D, 没有用这个 big, 因为这个 grand 这个词呢，它表示一个气势上特别的庞大哈，感觉到这个非常的壮观的这么一个感觉啊。Of some 50,000 square meters. 2018年的书展是一个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我们在过去的40年里面取得的成功。And the Expo is a vivid example. 生动的 vivid, V-I-V-I-D, example. 啊，这个词啊，同学们如果能记下来的话呢，希望记下来 vivid, 可以指呢，我们说对一个东西的描述特别的生动啊，特别的形象啊，用这个 vivid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我们对一个动物对一个人的哈，他的这个 description 如果特别像的话，那这个词是非常恰当的一个英文单词哈。Vivid example of how successful we have become in the past 40 years. 过去的40年里面哈，我们非常的成功。现在啊，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新书以传统的印刷方式、数字的方式以及音频的方式来出版发行。Now it's common, C-O-M-M-O-N, common 表示非常的常见啊，或者另外一个词来翻译叫 usual 这个词也可以啊，非常的普遍。To see some of the new titles released in print, 出版发行 release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那么第一个模式啊，我们非常的熟悉 in print, 来用这个传统的印刷的方式。第二个 in digital,数字化的方式。那么大家以后借书的话呢，没有必要去图书馆了，在我们的电脑上，在手机上可以进行数字化的这个阅读，数字化的借书哈，非常的这个方便。还有一个方式呢叫 audio version 啊，出现了一个叫音频，有些小说有些故事呢，大家呢可以通过听就可以呢把故事了解了，非常的方便啊，叫 audio version。与此同时哈，除了最新的技术啊，书展还把重点放到了传统的书籍上。Meanwhile, besides the new developments, the expo also focused on traditional books. Focus on, 我们讲过，重点放在了什么什么上面。一位图书设计师展示了一种古老的图书装订的技术。Book designer showcased ancient booking binding technique. 这个英文叫做 book binding.B-I-N-D-I-N-G, book binding technique, 表示说装订书的这么一个技术哈。And exhibited his work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expo. 那么接下来看一看这种古老的装订技术它的名字叫什么呢，它被称为叫龙鳞装订术哈。龙是我们说这个 dragon, 鳞呢是指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龙外面的那层鳞。这项技术呢已经失传了好多年，直到呢他们在故宫博物院的一本书中看到了相关的介绍。It is called dragon scale binding. 啊，这个 dragon 我们讲过了，龙 scale, S-C-A-L-E, 表示说一些鱼啊外面那个鳞啊，叫 dragon scale binding. And we lost track of it, lose track, T-R-A-C-K, 啊，表示轨迹。Lose track of something, 表示说失去了对某一个东西的一个记录啊，记载叫 lose track of something. For many years until we saw it in one book store in the Palace Museum.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In the past 20 years, Shenzhen has been the top buyer of books in the country in terms of books bought per person.In 1996, when the 7th National Book Expo was held in the city, people flocked to buy books and the venue got so crowded that it had to be closed. An old photo showed the glass door of venue with a poster which says, Please come tomorrow, even as the crowd didn't want to leave. Veteran publisher remembered that year's session as a very successful one. After that,Shenzhen became the first Chinese city to hold the Reading Month events to promote reading, leading the way for other cities. The recent four-day event features more than 800 publishers, 1 million copies of books, and 427 events, including some well-known writer in China. The expo attracted 450,000 visitors and saw retail business totaling 81 billion yuan,as it became the first national books expo to sell books directly to visitors. At the expo, readers were seen paying with their smartphones, and the smart bookstore was showcased. The main site of the expo was turned into a grand reading room of some 50,000 square meters. And the expo is a vivid example of how successful we have become in the past 40 years. Now it's common to see some of the new titles released in print, digital, and audio versions. Meanwhile, besides the new developments, the expo also focused on traditional books. Book designer showcased Asian book binding techniques and exhibited his work in the main hall of the expo. It is called the Dragon Scales Binding.And we lost the track of it for many years until we saw it in one book stored in a palace museum. 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一位老婆婆吞下了一只苍蝇第二部分。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I'm Jason, 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我为大家分享的经典绘本故事。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an old lady and a fly. 那今天 Jason 老师来为大家分享一个关于一位老婆婆和一只苍蝇的故事。Before that, I want to ask you a question.那么在这之前呢，这次老师想问大家一个小问题。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My favorite food is hamburger. 那你最喜欢吃的食物是什么呀？这次老师最喜欢吃的是汉堡包。Can I eat a fly? No. I think it is very bad for my health. 那这次老师能吃一只苍蝇吗？不，肯定不行。我认为这会对我的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So, what happened in this interesting stor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Okay, now let's read it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 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Fly by Sims Tabak.那今天这次老师来为大家分享的故事名字就是有一位老婆婆她吞掉了一只苍蝇，是由西姆斯·塔贝克先生所写的。 OK, now let's begin. Woof! Wong! Wong!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dog. 有一位老婆婆她吞下了一只狗。She went whole hog to swallow the dog. 她拼了自己的命吞下了这只狗。 She swallowed the dog to catch the cat. She swallowed the cat to catch the bird. She swallowed the bird to catch the spider. She swallowed the spider to catch the fly. I don't know why she swallowed the fly. Perhaps...She'll die. There's a tear in my eye. 她吞下那只狗啊，是为了去捉那只猫咪。她吞下那只猫是为了去捉那只鸟。她吞下那只鸟是为了去捉那只蜘蛛。她吞下那只蜘蛛是为了去捉那只苍蝇。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吞下了那只苍蝇。也许她会死掉。母牛说，我的泪水就在眼睛里面打转。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cow. 有一位老婆婆，她吞下了一头奶牛。 I don't know how she swallowed the cow.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吞下的那头奶牛。 She swallowed the cow to catch the dog. She swallowed the dog to catch the cat. She swallowed the cat to catch the bird. She swallowed the bird to catch the spider. She swallowed the spider to catch the fly. I don't know why she swallowed the fly. Perhaps she'll die. I'd rather have a ham on rye.And she had a frog on the sly. She did it in one try. 他吞下了那头奶牛是为了去捉那只狗，他吞下那只狗是为了去捉那只猫，他吞下了那只猫是为了去捉那只鸟，他吞下那只鸟是为了去捉那只蜘蛛，他吞下那只蜘蛛是为了去捉那只苍蝇。哦，我的天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吞下那只苍蝇，也许他会死掉。小鸟说，我宁可吃火腿黑面包。小猫说，然而它却偷偷地吞了一只青蛙。小马说，哼哼，它一次就吞下去了。 There was an old lady who swallowed a horse. 有一位老婆婆，她竟然吞下了一匹马。 She died, of course. 结果当然是她死掉了。 I'm filled with remorse.It was the last course. It is such a loss. She had no time to floss. She missed out on the sauce. What's left to say? We'll miss her dearly. Even the artist is crying. 我好后悔，这是最后一道菜了。我们失去了她，她没有时间剔牙，她没有蘸酱。还能说什么呢？我们都想念他，就算作者都在哭泣。 Moral: Never swallow a horse. 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请你永远不要吞下一匹马。The end. 故事讲完了。Wow, what a funny story it is. 这可真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好玩的故事啊。老婆婆不小心吞下了一只苍蝇，结果为了把苍蝇拿出来，她吞下了蜘蛛、小鸟、猫咪、小狗、奶牛，甚至还有一匹马。最后，可怜的老婆婆只能被撑死了。在她的墓碑上写着 Never swallow a horse， 永远也别吞下一匹马。同学们、小朋友们，从这个故事当中，你能学会什么道理呢？Thank you for listening.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呢， Peter 把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市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